要杀了他们，全部杀了他们！啊！ 男子发泄完后，蹲在墙角抽泣着，抱住自己。 你， 不，别这样，我们还是好好坚持下去吧，就像之前那样，一直以来我们都做得很好，不是吗？ 他捡起地上破碎的手表，打起了精神。 我得再找点吃的了。吃的。 他捡起枪背在身后，嘴里哼着小曲儿，向着通道的另一头走去。 好痒啊。 男子几步爬上地面，随意找了间屋子闯了进去。 冻死了，我得加衣服了。 他熟练地穿上一身航天服，还不忘自己爬上地面的目的，寻找食物。 找完吃的赶紧下去吧，这里辐射太强了，不安全。 翻找间，男子突然发现了一块巧克力蛋糕。 吃的。怎么这么硬啊？好难吃啊。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独行月球》，赵石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东漫漫画，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独孤月元年九月的第四周星期月，也就是现在。作为人类新的开始也是终结的独孤月，决定要制作一个适合他的新日历。新日历的周期跟地球一样，也是七天为一个星期。除了将星期日改为星期月之外，每一天独孤月都要重新定义。星期月是在活动半径内的基地探险，主要是为了寻找别人留下的可玩的东西。 可恶，就没人带点漫画书来月球吗？ 星期柔是为了身体健康做瑜伽的日子，对培养灵活的思维和提高身体的柔韧性有所帮助。 救命啊，我熬不过来了呀，哎呀。 星期火是星期柔的下一天。如果说星期月是探险基地内部，那么星期火则主要是探险基地的外部。 出发。 星期这是思考的日子，主要是用来担忧将来，我们人类是不是就这样灭种了？星期想是学术研究的日子，独孤月作为一名博士，在学习上不可以偷懒。星期力是锻炼肌肉和进行有氧运动，只有健康的生命才会有健康的思维。星期我是一周的最后一天，主要是用来专心于自我开发，撰写疯狂的独孤月的稿子或培养业余爱好。 总之，连一天休息的时间都没有，睡眠的时间甚至达到了平时的两倍。而此时，阔别多日的地球总部终于再次连上了电视。 啊，出来了，嘿嘿，好久没见了，这是时隔多久的播放啊？差不多有半个月了吧。 那要从现在开始恢复播放吗？之前发生过那种事？ 不不不不不，今天暂且进行内部试播，只有我们能看。 今天他依然很活跃呀。 詹姆斯和卡罗尔为了报告需要出去一趟，因此嘱咐其他研究员关注独孤月的动态，不能有遗漏，全部情况都要记录下来。此时总部看到的电视画面里，独孤月正在基地外走着。 这次又是外面？ 没完没了的乱跑啊。哎，好吧，那这个也要记录。下午3:16，独孤月在基地外部，目的散步，应该是吧。 大概写写吧，我也是随便写的。 是吧？那不提前写好6个小时的内容，然后我们休息一下。 那样的话不就是写小说了吗？ 是啊。 哎，是预言，预言。 啊，对对对对对，预言，预言。 几周前的星期月，独孤月就像平常的每个星期月一样，正在基地内的各个角落探险。在某人的日记本里发现了一张地图，掌握地图上的信息花费了他一些时间。地图上画的显然就是这个基地的某处，可以确定的是，按照某种方法可以使那个入口出现。独孤月穿上航天服，并用麻绳拉扯天花板上的第三根管道，使其承受128公斤的重量后，地面上出现了一个狭小的入口。独孤月顺着入口爬下去，在地下通道内找到了被咬下来的一口巧克力蛋糕。巧克力蛋糕的事情久久地在独孤月的脑中徘徊。 那个牙印儿，难道不是袋鼠咬的？怎么会？那到底是什么？在我的记忆里，我确实没吃过呀。可是，那我最初发现袋鼠的时候， 独孤月左思右想，无论是在最初见到袋鼠以后，还是在那之前，都没有他在家畜区之外的地方乱跑过的痕迹。 摆明了不是袋鼠吧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反正那个入口已经被我堵起来了，应该很安全吧。 总部的研究员刚打了个盹儿，一抬头便看到了一片白花花的肉体。 这什么情况？这种画面我们也得盯着吗？ 因为摄像头非常多，什么都会拍得到。那么依照方针，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要暂时中断播放。 独孤月越想越不安，事情一天不查清楚，他就一天不能睡个好觉。他一个打滚从床上爬了起来。 不，不能这样无所作为，我得再下去看一眼。 这次独孤月准备了满满一大包应急物品以及一个扳手。 哎，这么多应该够了吧，没什么遗漏的了吧。武器，哎，这个应该够了吧。 总部的研究员估摸着独孤月应该方便完了，又打开了画面，却看到那个穿着航天服的身影又走到了基地外。 啊，他又要去哪儿啊？又得做记录了。 他的活动量还真是很大，今天格外的多呢。 偶尔确实是这样，会有比平时多被拍到的时候，因为摄像头的传感器是以捕捉到动作来启动的。像今天这种情况，摄像头拍到的频率是平时的整整2倍，几乎拍摄到了2个人的量啊。 精力怎么会这么旺盛啊？ 所以才这么受欢迎吗？ 啊，和那个有什么关系啊？ 把那边的咖啡递给我吧。 啊，哪里啊？ 那里，就那儿。哎，算了，我自己去吧。 哎，我也一起去。 正当研究员离开屏幕去拿咖啡的时候，画面里同时出现了两个穿着航天服的男人。独孤月搬走堵在入口处的重物，再次进入了地下通道。 地图上标的地点大概就是前面了，这里比我想象中要深，而且好热呀。要再往前走一点看看。嗯，这是什么？ 研究员倒完咖啡回到屏幕前，屏幕里穿着航天服的男人站在门口一动不动。 他在做什么呢？ 研究员一回头，就见詹姆斯站在自己身后。 啊，您回来了。 嗯，你们一直盯着他吧。他在做什么？ 不是很清楚，大概又是因为无聊，所以才到处走来走去，想找什么东西吧。 他手里拿的是什么？ 也不太清楚，从摄像头拍到他的时候就已经拿在手里了，估计又是在哪里找到的吧。 那他刚刚都做了什么？ 他在个人区域闲逛，一会儿在这个房间，一会儿又在那个房间，一直在重复这种行为，已经有两个小时了。 今天他都没有运动呢。 是啊，估计是犯懒了吧。 男子走到门前，输入密码。 完成氧气浴，准许入内。 这边，独孤月在地下通道内越走越胆战心惊，电视机、书籍散落一地的生活垃圾，无论怎么看，都像是曾经有人在这里生活过的痕迹，甚至可以说，就是最近，独孤月内心闪过无数问题。 那个人会不会就在附近啊？如果遇见的话，我该怎么做？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为什么之前从来没有出现在我面前啊？难道是有什么特殊原因？并且桌面上散落的好像是子弹，难道他有枪？算了，还是回去吧，在外面待的已经够久了。已经搜查了30多分钟了呀，是该回去了。今天的搜查就到此为止吧。 独孤月在地图上画了个叉，表示对这条通道的探索就到此为止，下一次直接探查另一个方向的通道。 首先这里太热，其次太吵，感觉像是启动了什么大型机器似的。我还是得回去准备一下，然后明天再来一趟。 独孤月回到通道口，正要往上爬，却不知道那个男人拿着枪正向地道的入口走来。多人有声剧《独行月球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